星期五晚足球频道现在开始。 好啦，翻翻嚟星期五晚嘅足球频道啦。 诶、欸，杰斯去边啊？ 唔知喎、啊。 哦，听闻杰斯去咗风流快活， 系啊，好快活啊呢次， 好 够晒爽。 今集冇杰斯，唉，唔紧要， 走得， 但系显示我哋嘅后备系咪后备？我哋嘅阵容个 squad 系好强嘅， 系 足球线又再一次显现啦。OK， 咁啊，小弟 Kelvin 喺度嘅，咁啊，师兄喺度，哭波桑师兄啊嚟帮帮手，好重要。咁啊 ，Chip Lab 都喺度嘅， 系 hello， 咁啊 ，Steven 都喺度嘅， 大家好， 系啦。咁我哋争经一咧就集齐五队。七强里面五队嘅代表都系寨度啦 ，OK， 即系口硬 吓。喂，我都七强， 点样五队咧？ 七强里面嘅五队啊， 经一代表咩啊？ 曼城啊嘛， 哦， 系、 哦、 曼系佢本身 佢中唔中意你咁讲嘅先？ 咁啊，收翻七强里面嘅，诶唔计倾嘅，冇讲过，冇讲过，系冇讲过， 我想系收翻七强啫。 系咁样样 ，OK OK， 好，今集有啲咩话题咧？阿 Chip Lab， 咁样炮波俾我哋， 唔系今集好多话题。 今集梗系讲你队波啦， 系冇错冇错。咁因为唔系我都想借，因为杰斯唔喺度咧，咁我就拗少少时间咧，我想分享下嘅，即系小弟都有讲。 有台务想讲啊你， 台务啊，台务都好啊，几样台务啦。咁就先要卖广告先嘅，咁因为又多谢老友。咁其实如果大各位会员有听网点第三次或者睇前日嘅啊唔系琴日嘅 Facebook 咧，咁就有个。朋友就請我哋去睇戲嘅，係啦咁就係呢個嘉隆啦，呢個台灣電影 Canal 冇錯啦。咁啊，先多謝呢個發行商啦。咁我要修正少少，咁其實佢哋就唔係揾唔到發行嘅，咁啊呢個都其實冇乜可能啦。咁但係咧，佢哋就好擔心個場次，點解咧？佢睇完之後咧，咁我多謝佢啦，佢都擔心就係、是、喂大鑊，下個禮拜美國隊長殺到嚇，咁啊所以如果美國隊長殺到咧，就係、是、呢個幾即係呢個，因為嘉隆本身套戲都係差唔多幾粒鐘咁長嘅。咁基本上呢，就如果幾粒鐘咁長嘅話呢，就啲場次都會冇晒㗎啦。咁所以呢就叫大家希望呢，就星期六日呢就多多入場觀看。咁、啊、希望即係令啲影商都發現就係、是、嘩原來都仲得喎，仲有觀眾會入場買飛喎，咁大家撐撐啦。咁我想講呢個賣點呢，其中一個呢就係、是、個台妹係 OK 嘅，我覺得。 系， 我 重点啦，套戏嘅台妹一定系买飞嘅台妹先， 系可惜就出场少嗰啲咯，吓咁但系个系热血嘅套戏，个台妹系会令到大家都有啲热血嘅 ，OK， 咁啊咁样， 即系套戏系热血嘅， 系热血电影嚟，讲棒球嘅，系咁中意棒球就会一定好开心啦 ，OK， 第二样讲节目就系嗰个星星的孩子就应该会听日出第一集啦， 系 剪辑， 终于出啦， 系啊，咁啊凑够多啲先啊嘛 ，OK 系啦。系啊，即系我哋啲货源充足啲先 ，OK。咁啊，大致上系咁样。 好。 咁啊，仲有因为杰斯咪啊，讲埋少少啦。杰斯咪喺度咧，咁因为所以个北上同埋呢个京茶咧，估计咗，唔使担心。咁但我哋又转转人。咁、哦、咧就系由情商到 U 专就会帮手啦。 系。 系啦。 京城茶 两个字都 系 U 专啊。 系。 哇。咦，期待喎、 啊。期待噶。 京城讲古仔。 京城北上讲古仔。 系 啦。所以大家有咩股票问题咧，唔好喺京城茶馆嗰度问。 可能啲茶客会问 number 嘅。 系、哦。 讲下转咗系呢个 炒茶叶系嘛？ 大陆股应该点样啊？嗰啲 冇错，冇错，冇错。好。其实搞一样讲完啦， 咁、啊周中啦，周中就睇咗几场，几场即系赛事， 好轰烈嘅赛事， 咁啊点都要讲一讲嘅就系曼彻斯特打比啦， 系啊， 咁、okay, 啊其实上礼拜五都有同阿杰斯讲过下，因为嗰节就做咗曼联啦，其他节讲，咁其实预计老实讲句都系即系。嗰三分就冇緊㗎啦，周中嗰三分對住曼城，因為你見到係老費大嘅時期都好，其實都係輸曬嘅，即係又咁樣講，咁所以大即係翻轉頭冇乜期望啦，即係莫耶斯領軍對住曼城，咁但係我覺得好 睇個表現，其實即係你覺得呢一場打得差啲人對利物浦嗰場打得差啲，嗱都係主場輸0-3。 嗱應該咁樣講，第一樣嘢就係、是、如果你話對利物浦嗰場，梗係對利物浦嗰場差啦，咁但係拎翻過去即係老費去揸住嘅曼聯打曼城，同埋呢一場去打咧，我覺得 好啲哆喎，即係好過以前啲哆喎。OK， 你見到嘅第一樣嘢啦，至少如果同利物浦嗰場去比嘅就話，第一肯打咗先啦，即係有個鬥心喺度先。你見到利物浦嗰場係好快地嚼完兩粒之後散曬，呢場唔同，俾人入完兩粒都好，仍然下半場有射門嘅。雖然第三球好尾先出現，如果冇記錯，耶托尼入嘅第三球。好，咁第二樣嘢就係、有得逼下嘅，即係你見到佢肯做一個中場嘅搶截喺度嘅，就唔同話對住幾隊即係好似強隊，即係頭四咁過，即係撇除阿仙奴嗰場啦。咁你見到係即係過去 要撇除阿仙奴， 唔係阿仙奴就肯同佢搶嘅。咁、okay. 曼聯今屆就，但係呢一場係我又覺得佢哋唔，因為正常係所有人都預咗打輸數，咁因為過去實在對於呢隊曼城曼聯係輸撚緊嘅，咁但係今次你見到嘅係至少佢哋肯搶肯逼咯，係、啊，阿馮又好興嘅，我知道。 我幾唔同我同我的嘅睇法，咁、我覺得今呢幾場咧英超嘅特別咧，即係啲大波咧，即係好早開紀錄啦， 係啊， 即係唔知咩事喎，即係其實係幾驚訝，咁啊幾場都係啦。 咁啊呢場又好早啦，42秒就波啦。 咁啊，magic number， 好似又破紀錄。系啊，即系莫耶斯继续退 赛，唔系唔关莫耶斯事。奥脱福主场失波最早， 最早失波纪录系 OK。 破 纪 录 喎。咁咧，我即系我想分享一下咧，即系大家譬如话今季大家都好怪罪莫耶斯啦。咁我 吓，我归功于莫耶斯噶。 我知大家都，我啲你在座各位都好开心嘅，我都明白，即系心庆得人啦咁样。 我都唔系，我认真讲，我唔会怪莫耶斯，我系怪老费啊嘛。 值得 OK。咁我都即系作为一个漫迷咧，我想表达一下咧，就系。呢兩場波對利物浦同埋對曼城咧，即係其實 Trip 咧Facebook 都問過嘅，咁我就覺得兩種係體驗兩種防守嘅難咯。我幾唔覺得曼聯對曼城今場有啲搶嗰啲物嘅。你有時睇第一即係42秒失球球波咧，咁、我又好有幾有，我覺得我都幾無聊啦。我 cap 咗啲圖咧，即係想同大家分享就係、是。想同大家講咧，防守嘅差咧，唔係一朝一夕嘅，即係你要建立一個，即係因為我好中意睇防守嘅，其實我就好中意睇防守嘅。你即係你睇到要識防守或者去建立一隊，即係尤其是現代足球咧，你進攻咧可能即係兩三個天才可以搞掂喎，即係分分鐘可以唔使點夾都做到。但係你防守咧就不能夠話其中，如果係得嘅話，你皇馬你買咗簡拿華路就唔會都係咁爛啦個後防。即係我覺得防守係可以練翻嚟嘅。咁所以咧，防守之爛咧就並非今年莫耶斯大完之後咧就即刻差咗嘅。咁你如果猶記得，你睇記翻上嗰兩年咧，咪曼聯咪即係季初咪好多咪輸兩球反級三球嘅。 4-3、3-2啊！ 大家都掛住反級兩三球咯，就唔理失嗰兩球嗰啲防守就爛咯。即係我覺得今年即係各位曼迷需要面對，要知道自己個問題，唔好淨係賴譬如賴新領隊啊。咁防守咧呢個係對上嗰幾年咧遺留落嚟嘅問題啦。譬如 反級唔到，你唔賴新領隊賴邊個？ 系，我都明白，咁我即系想同即系代表另一种角度咯，即系话你赖完个赖你赖完反击唔到咧，其实你都系咪应该赖下点解咁易输个头嗰两三球？嗱，第一球咧，如果大家真系搵到个 pose 好，或者上网睇翻精华都好咧，系好经典教材嚟嘅，好经典教材嚟嘅，就系、是、一开始咁啊，曼城嘅右路攻势啦，右边咁样控住个波啦，咁然后咧就系42。接应咗个波之后咧，佢就交俾施华嘅。咁嗰时候咧，如果大家留意个禁区顶咧，又曼联冇咗呢个识打防中位置之后咧，个禁区顶系长期都空嘅。我觉得呢个战术系非常之厉害，呢个空城计啦，好明显就系即系引你禁区顶啦。因为禁区可能即敌机觉得你禁区顶距离系射我唔 Q 入嘅 ，OK， 永远都空嘅。好啦，跟住咧，好神奇咧，曼联系有五六个防守球员，即系排咗两排度啊。好啦，咁。咁嗰球波點樣做法呢？成個過程就係42呢就最類似互一互就俾咗施華插入嚟啦。施華一插入嚟呢係可以過晒兩關過晒五六個人兩重係曼聯啲球員企度睇㗎。嗱我呢個撇除假波嘅因素啊 ,ok, 即係如果你收錢輸咁我冇嘢好講啦 ,ok, 係咪先。跟住然後啦好啦咁即係然後施華就一射咗出嚟啦咁彈出嚟好啦跟住呢個波咁曼聯球員散返出嚟理論上你防守球員散你應該知道自己跑啲咩位㗎啦 ,ok, 施華呢就好悠然地最尾包兩個越位位嘅。好啦跟住然後個波呢就彈返出去呢如果冇記錯就好似42彈就交返入嚟嘅。 俾返拿斯利。 俾返拿斯利好啦拿斯利就喺左扶位嗰度啦。拉菲爾真係好嘢啦，一個飛鏟撲個街啦，攞唔到個波。跟住拿斯利咧就對住你個費迪南，哇輕鬆到咧，如果大家有印象咧，吸兩吸，佢都唔係吸過咗你個費迪南喎。其實冇喐到你個費迪南。跟住一射仲近處。好啦，咁其實嗰個已經輸得㗎啦。跟住彈翻出嚟咧就迪斯高補入嚟啦。咁就入咗啦。成程曼聯球員咧 係冇反應嘅。 我咁講啦，42秒之內咧，其實做咗3個攻門。 係啦。 咁結果都係一球入球。 係。 咁都 係真係好精彩。 即係足以證明到嗰種爛法啦。 係，即係呢個爛就係除咗成個球員嘅意識，即係大家唔好以為喎。喂，因為佢其實咧，如果大家你知道，我哋睇波就好輕鬆啫。喂，你 mark 佢啦。其實個球場好 Q 大噶嘛。即係大家知道。你要做防守，你邊個去 mark 邊個去包，你一定要係平時嘅苦工嚟嘅呢個。即係你就見到成班曼聯球員就係、是。哇！真係恃住自己大嘢咁樣嘅喎，嚇、即係失波係哇 ，who cares 咁樣嘅喎。好啦，呢球好啦，第二球你個費迪南走到迪斯高啦、哇！迪斯高輕鬆到咧，即係你我整個定鏡係爭2-3個身位嘅。係 OK， 咁第三球即係如果大家有記得嘅話咧，咁啊42啦，喺中間攞波啦，又係中間冇人啦。咁嗰時就好似係艾夫想去拍拍佢嘅，咁佢輕輕推推。一射翻遠處，今日甩曬啦。嗱、對比翻對利物浦失嗰三球咧，今呢場咧曼聯就顯示出成條防線嘅冇默契啦，冇防守意識啦。而對利物浦嗰場咧，因為失好多12碼啊嘛。呢、個咧就係、是、當你嗱嗰場其實我覺得對利物浦咧係勇悍係勇武啲嘅曼聯，因為始終都係主場嘅叫。即係可能佢覺得同佢可能佢覺得同利物浦仲有一鬥啊，即係佢到咗曼城可能已經都冇 Q 得打，基本上係咁，同埋有維迪，我諗都落少少嘅，基本上係咁結果咧就係、是，但係就因為佢哋嘅防守唔係一個戰術式嘅防守啦，係淨係靠個人去狼啲咯，咁啊所以咪輸好多12碼 咯。我基本上我都同意嘅，其實你睇翻對曼城輸呢三球波咧。就比較多少少係輸個質咯，即係人哋個質素真係贏你好多，即係包括其實人哋可以咁早去做幾個攻勢，人哋嗰個配合，再加上啦，你又未企穩陣腳啦，一分鐘都唔夠啦，咁、利物浦失嗰啲波起碼就唔係咁樣輸法咯，同埋就比較係其實個戰術嗰個 philosophy 係有啲問題，即係我之前都講過就係佢係俾利物浦啲球員入禁區，其實你。防守其實應該盡量將佢排除喺出面啊嘛，咁其實就輸咗幾球12碼就係呢個原因啦。但曼城就人哋個把握能力好強，其實互有攻守一啲嘅。如果你俾我比較嘅話，我就覺得曼城同曼聯嗰場波咧就個攻勢比較均勻啲。利物浦嗰場真係絕對輸曬俾利物浦，但係咧人哋嗰個把握力嘅分野，包括野堂你啲咁高質嘅球員就 punish 到你咯。 少少唔同啦，其實當然啦，咁劃分兩頭啦。其實我覺得曼城嘅防守都麻麻地嘅呢場。我都覺得幾密， 質素高啊嘛， 係啦， 質高啦， 咪俾你射咯， 俾你射， 費南尼俾你射， 係啦， 馬達又俾你射， 唔係費南尼嗰個中籠，我覺得 OK 嘅，我覺得，即 係中籠已經 OK， 估唔到你 好難㗎嗰球，喂，半窩你只腳，佢唔咬柴都大佬，係咪先？佢唔係阻你啲嘢㗎嘛，係咪先？個波咁高，咁然後仲有球就馬達啦，喺禁區頂嗰度啦，右腳啦，咁又其實曼城都唔算好集中㗎啦，我覺得，咁始終可能你哇，啲對手咁弱嘅， 2-0 係啦， 所謂， 即係佢贏得。早啊嘛， 系 球波可以咁讲就话第一啦，即系未入局啦，大佬42秒， 系 你边有咁快入到局啫？但系曼城入力力力白白就已经搞掂啦，有呢个系入局嘅问题啦，呢个之第一，所以输得咁早啦。第二咧，嗰个中坚咧，其中一个叫利奥费列拿， 哇，高手 列拿啦， 咩 eye marking 系真系 OK， 大家都讲到好耐啦，即系已经系 够钟啦，应该系 话老去啊，年纪又咁大，机器又坏， 系。 你知機器唔知點樣壞啦咁啊成日陪住周秀娜就爭啲㗎啦，咁啊所以就一對中堅，一個魯莽嘅宗師，加埋一個已經年老機器壞嘅李奧費連南，咁啊真係冇嘢好講嘅，覺得呢場波講真，咁再加埋個佐澤艾夫蘭，都係同樣都係年老機器壞，咁你曼聯呢啲咁樣嘅後防，咁啊再加埋前邊入唔到波，咁啊真係呢個戰果係非常之正常， 係，唔係我想講咧，即係如果譬如話你話老嘅當然年代不能夠比較，我想講少少，譬如話阿仙奴都曾經出過老人防線啦。咁、當然你可以話喂嗰時候嘅攻勢，可能嗰時嘅球隊實力可能冇而家咁高，咁都 OK。咁但我想講就係、是，如果你對波係有默契，即、就、係、是、有個防守意識嘅話，就算你老咧，你唔會突然間跌，即、就、係、是、你唔會。唔穩定得咁緊要啊！ 我又調轉嚟講，係嗰年阿仙奴有比提， 係 維拉 啊，咁又係。 而家今時今日呢個卡力克啊，呢個基華利啊， 係啱 啱嚟好嘢啊！佢巨眼鏡， 係 一踭就坐落去， 係 哇幾位勇武啊！ 坐沙巴列打，坐沙巴列打啊嘛， 係咯，哇幾犀利！ 佢話冇心嘅喎， 波未到一嘢就坐落去啦，哇幾勇武啊！真係冇得頂啊！真 係你咁啊！如果再拉埋對輸俾利物浦嗰場咧，你見到。 曼聯呢隊防守面對一啲走位比較靈活啲嘅球員咧，即係譬如話上次咁你對蘇七冇辦法啦， 對蘇七啊， 其實幾個斯達靈啊， 對呢一個肖力 智啊，係啦，咁今次譬如對斯華啊、拿斯利呢啲咧，係完全冇任何嘅板斧嘅招架， 係 係啊， 咁但以往其實費格遜年代嗰個曼聯係即係幾叻應付兩翼嘅，或者應付呢一隻球員。其實譬如好似拿斯利以前打阿仙奴嗰陣咧，都唔係成日對。成日對曼聯都冇運行 嘅。係啦，嗱比較奇怪咧，嗱你即譬如我覺得今場譬如對即係對曼城，你見到佢係想擺個防守陣式出嚟嘅， 嗯， 即係譬如話好啦，譬如翻人嚟中間咁樣，再前面再多一層防守，即係譬如話再擁多兩個或者前鋒都係翻，即係做第一套第一。 起碼佢踢多咗個防中啦，因為基華利都係防中啦，咁你卡克同埋費仁利已經有三個啦。利物浦嗰場其實佢出咗兩個啫嘛。 係啦，即係佢。 我諗要個你頭先阿 Chip 講嗰個嗰個即係拿斯利以往喺阿仙奴嘅問題就係你要睇曼城嗰個控中場。嗰、那個控制度啊，係爭好遠。而家嘅亞雅加費蘭迪奴啦，佢兩個係控制中場嚟講，即、就、係、是、我諗今屆嘅賽事裏面、 嗯、 唯一叫做打得比較差，可能得個兩三場就係 車仔咯， 車仔嗰場啦，即係無論主客場對車仔係唔會話贏得曬嘅， 咪人哋 控制曬， 人哋用咗好多人數去鬥呢兩個， 或者對利物浦啦，大家係中間即係、就是、有個比較， 我覺得有五波啦，利物浦場大約五啦， 你對曼聯。你感覺上係即係佢根本就中場控制住嘅時候，拿斯利或者斯華，你見到佢兩個類似嗰個雙核咁嘅形式叫打法嘅時候咧，佢係好生，佢可以走動得好緊要，但係令到根本即係唔單止係個默契，我就感覺上佢哋根本啊曼聯啲球員，佢 mark 邊個咧，睇邊個咧，其實佢自己都亂曬龍。 如果你係啦，如果你輕輕要話老費可能會有啲咩會做好，即係好啲，即係揸住一堆咁嘅爛仗嘅話咧，就係、是、嗱、你話譬如利物浦同埋曼城咧，佢進攻球員其實唔需要好多噶嘛，即係佢兩三個好默契就已經搞散曬你噶嘛。咁、可能即係譬如以往都試過嘅，就係、是、可能佢揾一個爛頭卒出嚟，佢 mark 死一個核心，即係譬如你斯華，如果我唔理你。發正如你用一代宗師又好，你用個拉菲爾又好，即係嘗試封鎖住一件先。譬如利記嘅話，可能你揾一個中堅又好，中堅加中場，你睇住蘇七，佢跑去邊你唔 Q 嚟佢，包角頭出去角頭，咁可能會好少少。咁但係見呢兩場咧就冇啦，諗住用一個即係可能用啲正規啲嘅陣地式防守啦，咁啊仆街啦。咁啊見到就輸 了。我諗而家莫耶斯已經係咩都試下啦， 係啦， 有少少係冇乜所謂啦，因為講真贏面其實對好多隊波都真係冇乜贏面。咁你不如當係練下兵，同埋今場都有少少，我都睇到有少少流力嘅，即係包括其實佢好早2-0輸嗰陣咧，其實已經睇到會換後備入嚟啊，同埋個心態已經有少少係想為下一場波準備㗎啦。 咁啊叫做輸得冇咁咩咯，即係有懶係有啲流力咁樣。 哦，咁啊下一場好緊要啊， 下一場， 因為曼聯一定要贏啊嘛，啊，因為曼聯贏咗七場喎，有七場喎，咁啊叫做。可以即係有機會攞冠軍喎、 啊， 你知啦，而家嗰個賠率啊，幾多倍話？ 六千啊， 六千倍。 歐聯有冇賠率啊？ 歐聯 30倍， 三十倍，30定35。 可能而家再多啲都 六千穿埋有咩？90萬啊嘛， 冇得穿嘅， 冇咩？ 其實冇得穿嘅， 香港買冇得穿。你試下外國嗰啲球 雙冠軍， 雙冠王。 係因為咧，足球頻道嗰個網站入邊啊 ，Stephen Ho 啊，即係阿史叔叔啊， 史叔 啊，咁啊自己就呢個即係買咗絕20蚊嘅，六千蚊啊，六千倍， 贏咗就12萬， 12萬 可以幫補下 喎。喂， 史叔叔，我覺得你似抽水多啲啊， 唔 緊 要，我僅代表馬會多謝你啲20蚊。 喂，難講㗎呢啲，或者做人要有希望先得㗎嘛。 又嚟先，又係呢個桶， 梗係啦。 好翻少少啦，即係講翻對波，好翻少少嘅原因，你見到嗰周六嗰場啦，對。對住 嚟緊呢禮拜六， 唔係上個禮拜六對住韋斯咸嗰場啦，上去再下啦，你見到其實 又係早開記錄， 早開記錄，跟住2-0仲埋單啦，兩球 韋斯咸啫， 冇記錯都係朗尼啦，唔驚佢啲， 有一球送嘅，另一球就龍門送嘅， 但其實兩球都唔係啲咩特別攻勢， 哇咩唔係特別攻勢啊，半場粒射， 嗰啲咪攻勢，嗰啲好特別攻門， 哇講碧咸啊，半場攻門講成十幾年， 係啊， 而家又講十幾年啦，啊真係， 但係你話翻呢場。就算啦，即係都係輸㗎啦，冇得講啦。 咁啊，放眼嚟緊呢個禮拜講少少啦，就會對呢個維拉。 主场对维拉，咁啊听讲有好多人准备紧呢场波， 边个咩好多 好多球迷准备紧呢场波。 哦，系啊， 咁啊因为即系讲翻少少花絮啦，咁呢场波踢完之后咧，听讲有啲好愤怒嘅曼联球迷咧， 极端啊， 就落冲落场又想闹啊莫耶斯， 咪闹啊打啊， 想打添嘛， 想打，系即系好似某啲香港某啲球迷咁啊，冲落后备席等住焚佢噶嘛，大佬， 占领奥地福，占领奥地福。 咁啊，另外仲有咧，即系奥地福大家都知道啦，有张横就寫住 Chosen One 嘅嘛 ，The Chosen One，Chosen One 就講啊莫耶斯就係費格遜嘅 Chosen One 啊嘛，咁就聽講住有一班嘅曼聯球迷就想拆咗個旗佢，即係除落嚟，咁咧就當然啦，即係會方嗰邊咧就揾咗啲護衞就守住就唔俾你拆旗， 就唔俾你拆旗， 咁啊有啲衝突咁樣啦。咁於是咧嚟緊星期六呢場波咧就聽講好多份報紙都有賣啦，就係話有一班曼聯球迷就夾錢租一架飛機。喺嚟緊嘅星期六咧之後，即係踢波嗰陣咧，上空咧，唔係，就即係掛一個橫額喺個飛機度咧，就展示就寫住 Wrong ones the wrong ones， 即係莫耶斯，應該係 Wrong ones 莫耶斯 out。 有錢買翻球會啦， 係啦，即係總之就用呢個方法咧去表達佢哋嘅不滿。 不過另外你阿 Kelvin 講開話買翻球會，好似聽講話碧咸好似都有啲動作喎。 呢個就吹水新聞嚟嘅啫，咁啊話就話好似碧咸啦，同埋佢另外幾個兄弟啦，即係當年一齊踢波嘅兄弟啦，七小福嗰幾個人啦，就好似話有呢一個卡塔爾嘅資金背後 啦， 就去買翻個球會。不過聽講就澄清咗，就冇呢件事。 唔會啦，好難啊。 其實冇咁容易咯。 係， 就算你講緊碧咸咁嘅身家，當然都算好豐厚啦。但係可唔可以隨便買到一間咁大嘅球會？ 佢而家美國做散仔。 哦，唔係，我諗啲曼聯 fans 或者都好歡迎嘅喎。 歡迎一件事啊， 但買唔 到啊嘛，唔係但係買咧係買咗嘅，係講另一隊波。 卡塔爾就問啲， 我講緊即係呢班兄弟咧，其實真係有買到一隊球隊嘅，就係 Selford United， 我唔記得咗 Selford United，Selford 低組別球隊， 低組別都浪啲嘅球隊嚟嘅。咁啊 Selford 咧就係好近 Manchester 嘅一個好細嘅城市啦。咁當年傑斯即係我講 Ryan Giggs 啊 ，Ryan Giggs 就喺呢一隊波咧，喺呢一隊波出身嘅。咁其實亦都係呢隊波係之前係有股份嘅。 O.K. 咁而家就應該同埋阿加爾仔、菲立仔啊、史高斯嗰啲夾咗錢咧，就會收購呢隊波。 由低做大氣， 係啦。咁當然收購呢隊就梗係 哦，謝學 啦， 謝學係啦，玩謝學好似中信咁樣， 好難講啊呢啲嘢。 得咗 你知曼聯啦。 好，講完曼聯，講完啦係嘛？ 曼聯咁快講完， 打住咩講？ 喂，其實我仲有一樣嘢想講一講。 快補充下。 呢樣嘢其實同我問一問阿迪啦。阿迪其實好早已經講過咧，話今屆覺得曼聯作客打得好過主場。你知唔知其實而家英超聯入面咧作客榜成績最好嘅係邊隊？ 應該利記係咪啊？ 我俾你估多次。 唔係利記啊！ 唔係 車仔。 唔係 啊！ 諗唔到。 阿仙奴。 真係曼聯。 真係曼聯。 真係曼聯啊！ 冇法。 我俾個資料睇下，而家真係曼聯啊！而家作客榜係曼聯。 咁奇怪， 主場嘅成績就排第十二，主場排第十二， 係喎， 作客排第一嘅， 係喎，輸四場啫喎， 係啊，佢係好過車仔，好過利物浦，好過阿仙奴嘅， 係喎， 咁究竟係咩原因咧？咁咩原因令到作客咁即係作客就誇啦啦，主場就 以後申請主場改作客或者中立場算啦，奧脫福拆鬼咗佢啦，唉，真係 拆咗佢，破產咗， 我諗唔到，我諗第一樣嘢可能係 咁，我都係上面嗰啲渣咯，我覺得 壓力啦，我諗壓力好緊要啦。第二樣嘢係要 check 翻少少嘢啦，即係對嚟睇先，咦差都唔係喎，都打到7-8嘅喎。 其實好匪夷所思啊！你 真係解釋 到而家呢個階段咧，你主客嗰啲賽事一定係分到好雲㗎嘛，你唔可以話作客嗰啲特別易食嘅係咪？即係點啊？可能呢隊波會作客而家攞緊30分㗎，即係16場攞30分， 即係有廿幾分嘅 轉。咁講啦，其實應該係話如果真係要咁比較，其實我唔覺得個作客特別標青嘅。咁我只係覺得輸4-5波，我諗當對上幾年可能都係差唔多，可能少輸1-2啦。係今年個曼聯個主場咧 特別差 咯，即係咁多隊波喺佢嗰度好似開 party 咁樣，西布朗試過，再其他 好數啦，好多隊 數啦，大家費事又話我反得咁勁啊！ 但係問題數曬， 但問題係今年個主場 at least 我諗叫輸多咗，起碼3-4波 at least。喺啲中間 唔止3-4， 即係最起碼。 通常佢以往就算攞冠軍輸4-5，可能都係輸1-2喺主場嘅。 冇錯， 頂籠係2場嘅啫。 但你今屆已經係輸到九場 總數十，好似10場。 係啊，10場你作客4場或者主場要輸6場波嘅話，其實已經係 好誇張一件事，即係如果係曼聯嚟講， 咁係啦，啲球迷用腳投票咁啊，次次長波未打完，全部走曬啦。咁啲球員見到都心淡，喺主場踢波， 佢哋 咪 走曬，佢哋去搶旗， 搶旗， 搶旗要早啲走先搶到旗噶嘛。 咁多人去搶旗， 係啊， 唔見咁半人喎，大佬。 嗰條 banner 好長啊， 唔係即係佢好多人好支持莫耶斯咯，群情洶湧啊，真 係。咁係最主要係第一樣嘢啦，反映到個主場成績真係好差。如果你好差原因，最重要第一冇壓即係幾樣嘢啦，壓力係其中一樣嘢啦。咁第二樣嘢嘅係我諗個心態啦，即係其實好諗好大部分都係喺十一月開始至到一月嗰段期間啦，失咗好多唔應該要輸嘅主場啦，主要係嗰段期間。咁嗰段期間係特別亂嘅，即係你有聽過朗尼嘅續約問題？ 曼聯打真係開始差咧，你可以話係一月先開始嘅。一月開始真係好差啦。其實講你之前講十月之前都未係去到咁差。 聖大快車係 O K 嘅，但聖大快車之後咧段咧又好差嘅，跟住之後又差過嘅。 係 係啦，咁所以就我諗最主要係 嗰段時間你曾經 你話想上榜首嘅喎， 唔係佢咪講聖誕快車嗰陣時咪上榜首 咯。輸咗開頭輸咗俾一隊啊嘛，過月過唔到一隊，我唔記得邊隊啦。 太多啦，唔好攰，唔好諗。 所以我諗係咁樣啦，係啊。 唔係我即係點解想分享咧？就即係話即係過去。嗰啲咧你都冇得再講噶啦，即係今年都係一撇 care 噶啦，咁下年都未必好好多，咁但係即係如果想長遠對球會要復甦翻就，即係由個最基本即係基本功嘅再打翻起咯，即係曼聯，我喺我心目中嘅曼聯以往嗱，即係當然可能你哋唔同意以往啦，即係我覺得以往都係 OK 嘅時候，即係我 C 朗之前嘅時候咧，從來都係防守好啲，然後魚生粥咁樣嘅。即係我睇嗰幾年，個傳統，就唔係咁樣幾粒星咁擺前面咁樣懟你一兩球贏嘅，從來都唔係嘅。 哦，宗師係嘅。 咁就睇下莫耶斯佢留唔留喺度啦。如果留到度個防守，因為嗱，即係講真，莫耶斯即係而家實力，即係都見到佢唔係一啲好頂級嘅領隊啦，係咪先？咁但係佢防守咧，我覺得就係有啲盼望嘅。咁 以佢教愛華頓嗰陣嘅防守，你唔可以話佢係差咯。 係啦， 喺英超水平嚟講算係好咯。 睇有冇得執翻好少少嘅防守先啦，逐腳逐步咁樣，就同啲球迷咁樣。 係啦，咁其實阿馮總嘅講話咧，都有一啲專家係同意嘅，就係英超賽會有個即係主席啦，就叫應該叫Richard Scudamore。咁佢啱啱就喺一個應該係喺外地又做過一個宣傳緊英超嘅一個活動。咁佢都有啲記者就問佢就話：呢個曼聯打得咁差嘅，會唔會對英超嘅形象或者嗰啲盈利上都有啲損害咧？咁佢都話有都有嘅，因為始終曼聯嘅球迷係即係個數目係好龐大啦，全球最多啦，最多人支持啦，咪不過都係 Gary Hunter 啦，咁但係就不過就即係。咁始終流失咗呢一批咁大量嘅 fans， 係對英超整體佢覺得都係唔係好健康。 嗯，喂，但我想由呢個題話咧，即係啲球迷開始散去其他球會未咧？有冇啲？ 啊，好難散去其他球會 啊？咁去邊啊？ 都係去啲。 我覺得季初係有啲，季初有啲可能係即係阿斯洛季初咪，我都做節目嗰時候同大家分享，發覺多咗球迷過嚟話阿斯洛好啦，即係打得下中間就利物浦啦，跟住最近就係 車仔啦， 即係其實係。即係有一啲咁嘅球迷嘅，咁我覺得就呢、這個 呢啲真係好似啲候鳥咁樣喎，跟住風向去喎。 呢一定㗎啦，即係我諗一定， 好似我哋兩個呢啲就真係比較落後 一啲。我哋落歐咗啦，我哋歐曬。 不過調翻轉有冇啲譬如利記 fans 會唔會應該都好，可能會唔會好多即係一直都捧開，但係就可能搭低調啲。而家哇，即係 都有。 今年真係終於可以翻翻嚟啦。 即係事實上真係囂張嘅利物浦球迷係多咗好多嘅，以往又比較暗春一啲啦。今年就真係好多都好趾高氣揚咁樣啦。 周中其他會唔會講講啊？其他嘅 周中就大約講講係仲有一場亞仙奴都應該要提一提啦。咁啊2-2 好慘喎、 啊，好慘喎、啊，即九十分鐘先輸， 搞到 Facebook 揞翻兩分出嚟， 搞到 Facebook 嘅 game 都我搞啊，本來掛亞仙奴贏啊嘛，係啦。喂，有冇使唔使表達下阿 Steven 點睇？ 死因研究， 死因研究咁 未死，咁你做一分係咪？ 你理論上係仲仍然係增標嘅，理論上 唔係咁一定啦，唔係即 係理論上，因為其實係你話慘唔慘啊？咁你如果有睇曬成場波嘅話，你會覺得係攞唔曬三分係唔好彩，但係攞一分亦都合理。 我会咁样形容。 系咪史云斯个表现其实都好呢？ 绝对系嘅，其实打得唔差。咁但系我觉得最大个问题就系成班波，我谂系真系太，即系有啲真系，我谂系个压力真系好大。 嗯， 即系嗰种大系。一場兩場咁樣炒完之後翻嚟，跟住去到主場咧，其實大家個心態就係、呢場波今日打完呢場，跟住就去對曼城。其實呢場波一定要贏，你唔贏咧，其實根本已經係機會就已經冇乜嘅啦。即係今屆聯賽，我諗球員嗰個壓力啊，或者係球會本身就係主場啦。咁所以大家都打起上嚟打得好人，唔係 打得好緊咧，手緊。 唔係咁個進攻唔係咁好，咁其實亦都好老實。自從下半季嚟講咧，個進攻都係一般嘅。即係話頭先阿馮總形容曼聯嗰個魚生粥咧，其實阿斯洛一下過完聖誕快車之後， 都穩穩地 開始都已經係咁一球兩球嗰個形情況都係咁樣，除咗場對新德蘭。基本上佢都系唔系真系每场波系打得好顺。 我谂就冇咗蓝斯诶，争好远，似乎 真系争好远。即系我谂呢、這个大家都知道就系嗰个阿斯豪箍波嘅人系多，但系插入去或者走动嘅人系少。呢、场波最大个转捩点就系普杜斯基出咗嚟啦，即系换出嚟嘅时候嗰下系令到成队波系真系唔同晒，即系 入球 有翻啲生气啦。但系你话。當然攞唔使三分，我喺只能夠講一句唔好彩，你唔可以賴發明嚟嗰個波點樣句嘢、 因為根本上就係個龍門省中佢噶嘛。 係啊，咁所以我只能咁講就係、難啲啦，即係如果你話而家睇聯賽一定係難啲。咁你又聽翻去升上個禮拜六嗰場，你問我會有咩睇法嘅就係、是、再一次即係再一即係你都係重蹈覆轍啫。即係我唔會覺得係話。摩魯特別高，或者係如果係阿仙奴對咗一次利物浦，用咁嘅方式去打嘅時候，你已經知道出事。 係 咁譬如星期二你都講過，我哋第一個，我哋自己喺個 check 第一個， 你好似一睇個出場陣容，你已經 第一個問題，我已經話我發明嚟，我應該愕然。當講笑咁講啊，即係上個禮拜做節目，我話哇，車仔嘅賠率咁熱嘅位，跟住我開波前，我要同你哋講，喂。越跌越劲、 即 系我输，真系冇得输啊！我觉得，咁但系我冇想象到就系、是、一望到埋个阵容就已经觉得、搞咩啊？ 真系唔快知 咧。云家有冇人咁样嘈过嘅？云家即系话唔出发明嚟，即系有冇解释过呢个原因啊？ 佢冇解释过原因。其实我觉得就系话你如果你睇场波，我唔觉得佢哋一出嚟嗰下个班球员系有啲咩太大问题嘅。即系你讲佢唔系话真系状态唔好或者点样走动嘅个嘢冇乜问题。但系问题输第一个波，讲真依度嗰個波就真係你當世界波啦，嗰、波嗰個位射就咁啱嘅機會。 嗱，如果你要話即其實我都就其實我都想講少少車仔嘅場咧、當然頭嗰其實車仔唔係話特別多攻門嘅啫，即係你以咁樣嘅入球嚟講，佢頭嗰幾個波已經搞掂咗，尤其是好又係快開紀錄啦。咁頭嗰兩紀錄其實我覺得都係半 chance 嚟嘅，基本上、即係都喺依度嘅質 素啦。依度同埋安祖舒出嚟都唔一定係入緊㗎呢波。 咁但係如果你要去到話個即係戰術上面或者點樣就係、其實嗰兩球咧都係半 counter 嚟嘅，我記得都係好似半場甩 咗。直頭 半 counter， 直頭 counter 嚟嘅，而兩球咧。我記得係安祖士出嚟，好似一射一助攻嘅。即係呢度，我想講講咧，就係呢度少少會唔會就係阿仙奴同埋車路士咧？我見到有，我覺得就係、是、大家可以修正一下，即係如果有錯。就譬如阿仙奴咧，有個問題就係呢幾年就係、佢好似個打法個 form 咧，去到季尾咧都係類似嗰種打法。咁當你唔好彩傷一兩個，有一兩個攰咗咧，就好似俾人 唔係呢兩季㗎啦。 係咯， 唔係呢兩季。 但調翻轉， 你如果你講呢樣嘢就其實混咗咁多年，你只係純粹將一個以往嘅442變為一個類似433或者451咁樣嘅嘢啦。但係一路都係利用即係冇即係以往有好頭先阿星所講維拉比提啲咁強嘅防中冇咗之後咧，佢就中間係以人數取勝嘅啫嘛， 係 保佢防守不足。其實大家都一路都知就係、是、從來唔會讚阿斯羅防守好嘅。從來以往都係覺得佢進攻係即係差得靚、 入水銀射地啊， 即係會有製造到嘅機會啊嗰樣嘢。但係個防守從來都知道係有啲好多唔同嘅類型嘅毛病啦。對上之前可能出現過就係啲counter或者死球啦。今年死球好咗好多啦。防守除咗即係講真亦都老實，今年其實防守係有進步嘅。你問我就除咗嗰幾場大炒之外，其實防守係見得人。但係你話 counter 呢個故仔就係、是、即係我之前有講就係、是、今年已經唔係一次，即係我講一次就係、是。 曼城嗰次其實有部分輸嘅波亦都係 counter 嘅。 嗯，6-3。 對利物浦，即係當只不過話你對曼城嗰場，你仲叫做、因為曼城頭先 人強馬壯， 其實佢後防都唔係真係好強。係，你伊亞斯嘅功力其實係見得人嘅。 你6-3嗰場波咧，可以睇即係回打睇一睇翻佢最後嗰兩球曼城入波係比較遲嘅，所以實你當呢場波比較似一個4-3左緊嘅比數係合適一啲，就會比較睇到個 full picture 咯。 但係當你去睇到利物浦嗰場嘅時候，你已經係清楚知道呢班嗱、第一就係 嗱，我有一點快想講講，其實你話阿仙奴個防守好咗，我都覺得係嘅。其實係季初你見到佢防守包括失球率係偏低嘅，但係有一點其實好明顯就係、後防四個人嘅速度真係好慢，唔知點解。 除咗高斯森尼。 高斯森尼， 除咗高斯森尼比較快之外，其他幾個， 其他幾個都好慢。 呢、這個慢咧，我會咁睇，左邊嘅傑比斯同蒙或者蒙維爾都好啦，佢亦都係一個上咗而係翻得 翻唔切， 翻唔切嘅。其實佢個情況有啲類似曼聯嘅艾夫拿一樣，上咗翻唔切。 唔係艾夫拿唔翻嘅。但非不能也實都 係，但係上半季就係法明尼啦，佢補嗰個位係補得好多。咁至於右邊咧，就係話沙格拿嗰邊咧，就講真嗰邊亦都有人幫我手，譬如阿里達移翻去右邊。你問我咧就係話呢場，我真係嗰句就係打 counter 唔係話即係每季去到逢喺到季尾就出現嘅情況，調翻轉頭對上幾季，阿斯隆佢嘅季尾咧係特別好狀態添。但係而家咁睇咧，球員無論係個信心啦，或者一個嘢就係、是，我覺得反而正正就係師兄或者阿夏曬之前所講，嗰、那個球員嗰個爭霸嗰個心態或者嗰個氣度，或者有冇嗰個型格啦。因為你去到呢刻咧，個個就想衝，但係一去到呢啲情況出現咗。 疲態咯， 唔係疲態就逆境波啦。 OK， 你點樣去定翻隊波咧？嗱、你哋可以話係領隊嘅功力唔夠或者一個樣嘢，但喺我角度就始終都係個問題就係、呢班球員。到底佢有冇一個咁嘅特質去做呢樣嘢？ 所以我咪話過啦，之前早好似大約個半月之前都講過話，我比較欣賞即係車仔同利物浦有一個優勢就係，我哋真係有一個隊中嘅隊長或者靈魂係可以叫得住其餘十個僆仔嘅。 係。 咁阿斯洛呢方面就略為缺乏，曼聯都係啦，係啊。 所以其實最大問題就係、車仔一路都有嗰兩個、兩路啦，或者三路啦，即係一路傳承落去啦。咁呢個阿斯洛問題就已經係由新球場亨利走完之後， 亨利走咗之後，基本上已經冇噶啦， 已經冇噶啦。咁你見到就係 法比呢都唔係隊長，雲貝斯都唔係隊長， 唔係嗰只啦咁樣。咁你見到呢段時間就係、其實呢個係你當一個十年嘅縮影啦，我會咁講就係你呢十年嘅用嗰種方法，去到呢一刻，我真係咁講就係、今年對佢個期望係 大啦， 係 啦。 作為阿米就係由季初練到而家，季初係驚喜嘅。講真，季初大家冇一個會真係當阿斯洛係一個爭標好有力嘅爭標分子。去到呢一刻，我未必會認同，譬如有啲球迷會覺得阿斯洛啲輸兩場、輸三場啲咁嘅大炒波係一個笑話或者嗰樣嘢。我只會覺得，我會覺得呢樣嘢嘅問題就係、我撇除你係咪抽水或者點樣啦，即係我會覺得就係、笑唔笑話就我會覺得係你點睇件事啦。你覺得你係好犀利咁去炒對波嘅話，我會只係咁講就係、你對波。呢幾年嘅或者你對波一向呢十年八年嗰個建設、建構係點樣處理？大家知你識得用一啲咁嘅方式去贏我覺得你好犀利咁，我哋想我可以講啲咩咧？咁但係問題就係你話係笑話，我諗我未必會認同，同埋我會覺得就係、如果你有個宗旨或者你一向都覺得以往。對上一廿年個霸主啲漫迷 係 好中意取笑其他球迷嘅時候，你做緊相同嘅動作嘅時候咧，其實你以往去話呢啲球迷嘅時候咧，我都覺得你冇資格話咯 嚇， 其實你冇資格話咯，即係其實我當然球場英雄地成績係即係好多 人 都 話有啲人 呢樣嘢一定係嘅，咁但係問題就係、我只會覺得就係、輸咗就真係輸嘅。我又唔會話係真係話佢再賴，即係有啲阿迷甚至會同我講，喂嗰、那個十二碼或者嗰個紅牌唔會講錯人哋有咩乜，我唔會咁天真嘅，即係好老實。你哋係打得好，事實上係嘅。咁你亦都係相對去到爭標呢一下，無論喺個球員個心態，個後備力量，車仔無疑係真係嘅，呢個係事實嚟嘅，即係你炒6-0就覺得係笑話咁。 如果曼聯到對拜仁俾人炒得更加多，咁佢係咩話呢？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你鍾意去抽水，我真係冇所謂。因為始終你係即係車迷啦，你車迷同亞迷就爭緊倫敦之王啦。咁但係我只係咁講，咪又係等你呢十年俾你威囉。 哦，冇咁講。 車迷表示 上十年你威啲、哦、即係喺倫敦嚟講你威啲。 曼聯威啲。我車仔都係係咁以傍住嘅啫，不過 都係跟班嚟嘅啫。 因為費格遜都有句名言嘅，就係話咧輸一場零比六，咁啊點都好過輸六場零比一嘅。所以零比六我又唔覺得係咩笑咩什麼笑話，反而咧如果係輸六場零比一咧，就可能真係笑話啦。例如輸俾啲卡迪夫啊，輸俾啲咩諾域治啊，輸俾啲咩富咸啊，嗰啲啊真係笑話啦。講真，所以冇乜嘢嘅，係一場半場，可能阿仙奴。不過而家阿仙奴咁嘅走勢咧，好危險、啊。即係而家又咁樣打 後有追兵， 跟住對曼城、啊，你知啦，即係一年無冠，一年無冠，咁啊三年又三年，變咗七八年無冠。啊，其實 Steven 頭先講嘅嘢咧，我有啲補充嘅。其實咧，即係如果一隊球隊經常性即係攞唔到冠軍咧，即係一隊比較強嘅球隊，即係覺得人哋會係睇好佢嘅球隊攞唔到冠軍。當佢去到一啲好重要嘅關頭嘅時候，即係譬如去爭取冠軍嘅時間，感覺心係會怯嘅。即係譬如某一啲好，即係譬如即係對波阿仙奴對波冇一啲比較有冠軍經驗嘅球員，咁啊當佢去到一啲好重要嘅時刻嘅時候咧，就出咗事啦。依、這個我諗喺個心態上都要講講嘅，所以咧、其實我都係覺得你個足總杯冠軍咧係一定 要 爭取，係真係一定要爭取。 我絕對認同師兄講一樣嘢，即係好老實。師奶同即係同啲亞迷朋友都講呢樣嘢就係、是當然啦，我哋唔會心裏面就一定唔會放棄個聯賽，希望繼續爭落去。咁、當然客觀形勢或者一個現實話俾我哋聽，要爭呢、這個已經唔係有我哋嘅主動權喺手，亦都唔係話真係我哋贏曬就真可以攞到，因為事實上都仲有好多變化喺度。但係足總杯咧，某個程度上係算係掌握喺自己度啦，因為其實你而家見到嗰、那個得底下剩翻兩場波、而相對嚟講四兩隊細隊波裏面咧。無可否認，亞仙奴一定係最強嗰隊。咁其實無論皮里斯又好，蘇金寶又好，其實喺呢幾日佢哋有唔同一啲，譬如桑波嘅自傳對發布會啊，或者皮里斯接受一啲訪問嘅時候咧，都去好強調咗一句説話，亦都去嘗試幫亞仙奴啲球員去解碼，就係、是、你哋要即係足總杯對即係個意思有啲類似頭先阿仙所講啦。一定需要攞翻個冠軍咧，幫隊波去turn up 翻。另一方面就係、是、你都要尊重個對手。無論嗰個對手係偉根或者係乜嘢， 咩都好， 你即係其實佢都想講一樣嘢，就係、你唔好當佢哋係即係我哋一定係強啲、我哋一定應該贏緊，而將個壓力無謂嘅壓力擺咗喺自己身上。 都係嗰句啦，百名漢都輸得嘅，點解後城唔輸得啫？ 係、我絕對認同你講嗰樣嘢，但問題我真係講就係、我都非常寄望個足總杯多過。我聯賽 去到而家我諗比較實際啲啦。 我叫埋亨利翻嚟咯，鎮住個場。俾啲 做咩做吉祥物， 拜吉祥物係啊，祝福阿仙奴。OK， 喂，休息陣啦，好嘛？ 好， 第二節翻嚟再傾。 好，大家好，我係正正經經悶到抽筋講到就講人多唔講。哎呀，我甩咗中間四字。 正正經經悶到抽筋講到就講人多唔講冇人 都就講人多唔講冇人唔講冇人總之總之 Bonsoir Bohemian 劈人道嘅 Jackie Fong 呢個係一直在線或者追求在線嘅 Record.com Deutsche K。 好長啊！我節目名，好長，可唔可以唔好講我節目名啊？